我来看你小舅舅，他人呢？ 嗯，陪他小鸭崽呢。 先去除内脏，切掉你们的尾巴，鸭肉切块，锅里面加水煮熟以后，用葱姜盐还有酒来调味。 你干嘛？ 给他们念做鸭汤的步骤啊。 啊，丧心病狂啊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质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小伙伴们，投投月票让江队数票去吧，就别折磨可爱的小鸭仔了。 第117集。 某人应该干不出这么脑臭的事儿吧， 因此这个可能性很低，不到1%。另一种很高的可能是方景行猜出了他在研究院，毕竟他上次是断网又断联系，且过了这么久也没买新手机，普通的住院不会弄到这种程度。方景行知道他和江世兰认识，江世兰又是研究院的副院长，方景行向来不傻，或许上次又试着通过他姐姐联系他却没能成功，便推导出了这一结论。江晨以防万一，还跑去问了问工作人员，想知道研究院里除了他们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志愿者，天天不见人的那种。得知目前没有，便知道果然是想多了。工作人员诧异， 怎么？ 好奇，昨晚梦见这里其实在研究异能人。 想什么呢，真的有也不是我们这里能研究的。 我想也是。 他和对方告别，转身回屋，心想方景行八成就是来看他的。研究院除了他们之外也没有别的志愿者，而他们这一批被冰冻的都是30年前的人，那时方景行还没出生呢，能有什么牵扯？即使有，也是作为后来知情的亲属。但这样的话，方景行就会知道冰冻项目的存在，也早就会怀疑他的身份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按照正常的逻辑分析，方景行这种性格的人，就是知道他在研究所，也不会亲自过来。可人家不仅来了，还是一大早冒着雨来的，总不能是一时兴起，哪怕恰好有事来这附近，特意跑来看几眼的概率也比较低，那就只能往不正常的方向上想。江晨把望远镜一放，出门去找江世兰。江世兰也是刚来，笑道： 早。 早。 他看着自家姐姐，直奔重点。 我上次失联，方景行是不是找过你？ 嗯，找过。 说的什么？ 他说想来看你，我没同意。 他想起上次的事儿，就忍不住叹气。 你知道吗？那是他懂事后第一次求我。 江晨绷着脸，沉默。 怎么忽然问这个？ 最近聊天，他在猜我是不是生了病，很麻烦，住在比较特殊的医院。 他一向聪明。 江晨点头，镇定地和他聊了几句，起身走人。就目前已知的这些东西，在合理范围内猜测，方景行是冲着他来的，这应该不会有错。至于知不知道他的身份，还有待确认。反正江世兰和谢成言肯定不会说，真的不小心说漏嘴，他们绝对会通知他一声。江晨回房关门，默默地在床上坐了一会儿，拿起眼镜进了游戏。工作日上午9点，游戏里的人不多，他看一眼好友列表，发现一个熟人都没有，目光下意识在某个名字上转了转，关上界面，漫无目的地在主城漫步。打本没熟人，打赏金墙不认路，竞技场的人估计也很少，但总归是10个服的在一起排，他便去了竞技场， 进了单人战场，一路往上打，升到了九段。同段位是在一起排的，段位越高人越少，玩家普遍喜欢玩团战推水晶，因此单人战场的人比重较低，也因此在这个时间点上，九段单人场的人是少之又少。他又不紧不慢地打了几局，九段上的人便都跑了，只剩一个爱钻牛角尖的和他死磕。又磕了三局后，对方的积分掉回八段，自此整个九段就剩他一个活人了。他无趣地离开竞技场，发现不知不觉进到了下线的点，忍不住看一眼好友列表，见某人依旧没上线，挂机走了。午休过后，游戏里终于渐渐热闹，江晨收起鱼竿，听见同样挂机回来的狗剩在喊人打本，便跟着他们去了。 哎，暗明呢？ 有事吗？ 那他今天还来不？ 不知道。 情深长寿在旁边插嘴， 你可千万别学他，他不玩，以后有我陪你，你想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不用对我温柔。 我想让你闭嘴。 他呼的一顿， 什么叫别学他？ 你不是让我闭嘴吗？ 下一秒江晨开了仇杀，情深长寿顿觉老实， 就是你上次那么久不玩，他和青年基本也不上线，你不知道吗？ 江晨沉默，他没上论坛，回来后也没人对他提起过，还真是不知道。情深长寿观望两眼，走到狗剩的身边，悠悠道， 我是不是助攻了一下？ 狗剩看看他，又看看一言不发的大佬，没敢随便插嘴，陪着大佬打了一下午的本，见大佬仍是那么淡定，便觉得自己想多了。几个人重回帮会挂机，各自道别。江晨再次查看好友列表，不禁开始思考，某人不是早晨来的，而是脑抽的占了一晚上的可能性。但怎么想都觉得这事儿不太会发生在方景行身上，便摘下眼镜又去看他的小鸭子了。方景行早晨一直等到工艺品店开门，得知要一个礼拜才能取货，便开车回到了住处。他昨晚喝了酒又睡得晚，回来就觉得头疼，上楼睡了一个回笼觉，中午才醒。江晨不上线，他也懒得打游戏，于是回俱乐部看了看，和他们聚完餐入夜才回家。按照惯例，他生日的第二天都会直播，他这次又搁了太久，加上有个前车之鉴，所以他打算趁着江晨不在的这段时间把时长播完。不过他没上先前直播时用的号，而是另外买了一个满级号，又进了晨星应援。原因是因为昨天他那几个特意赶来给他过生日的主播朋友喝醉了，对着他一顿痛心疾首。他们当初一起来晨星应援，就是想着以后一起玩，结果他扔下他们自己去冷了。 这之前是谁说的要组队打团战来着？ 你知道我们有多多惨吗？ 你家封印师游梦现在最火的人就在如意。 你还记得我们是哪个帮会的吗？啊？ 粉丝都知道我们和他一个帮会，天天催着我们去找他玩，可我们哪敢呢？ 嗨，这也就罢了，你们一会儿一个剧情通关，一会儿一个副本首杀，我们都要被粉丝给逼死了。那早知道当初，我们还不如直接用烟花突突死你呢。 你个有老婆没兄弟的混蛋！ 方景行听得哭笑不得，心想也确实很久没顾上这帮兄弟了，便买了号，决定陪他们玩玩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